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十一期间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到全国各地去旅游了，但是爱听我们节目的您别忘了也看看茶。那为此呢，我们专门给您梳理了咱们中国茶区好玩的、可看的、能讲的啊，以及您需要在茶区旅游中注意的事项。那最后呢，还是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十一节快乐。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继续茶区系列的讲解啊。上一讲咱们讲到了云南茶区，跟大家说了一点云南茶的算是小误区，多杰老师给大家解释了解释，包括多杰老师到云南的一些小见闻，给大家讲了讲什么罐罐茶呀，那叫竹筒茶呀等等，这些呢还没有聊到云南的正根上呢，已经聊了两期了。咱今天是不是得聊聊正经的云南茶了，多杰老师？ 嗯，那怎么能叫没聊到正根？咱们已经聊到这个普洱茶的这个问题上了。 嗯， 也聊了一些相关的，也不叫误区吧。 嗯， 我觉得这是个相对论的问题。 哦， 啊，这个云南普洱茶呢是现在非常火热的一个品种、 嗯、 啊，或者说一个花色吧。火了多少年了呢？火了没有太多年头。是历史品种，这不假。而且我们看到呢，在清朝，尤其是清朝的档案中呢，它这个有比较明显的或者说明确的贡茶的记录，就是以普洱茶为贡、 嗯、 这个记录，这并不是杜撰出来的，这个非常的确凿啊。从清代的雍正到乾隆年间开始吧，那就是说雍正年是个转折点。 嗯， 雍正年云南呢叫改土归流啊，这咱们学习中学历史的时候呢都提到过这个事儿，改这个土官为流官，那正式呢受当时的清政府的直接的管辖，官员的任命呢啊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啊，这是清朝的一个变革吧。 嗯， 自此之后呢，那云南可以讲跟当时位于北京的这个清政府啊，相对它的联系就紧密了很多。 哦， 啊，那么贡品呢，上来的也就很多了。谁上贡呢？主要是巡抚和总督一级。那以这个地区来论呢，那就有云南巡抚，有贵州巡抚，在他们两个上面还有一个云贵总督。 嗯， 啊，就是他们的上级单位。所以理论上，这三位都会上贡。 都送普洱茶， 都送啊！这个谁送是谁的心意啊？ 啊、 嗯，您一定要记住这个问题啊！送礼的时候别说他们家有这个，咱别再给他来一个了。 嗯， 你给他，他愿意怎么处理是他的事儿啊，你别不给他拎去。 哎呦，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明白？ 那可不，你看我们家这么多桶油，你给我们老太太拎桶油，他还是很高兴 啊、哦哦！明白？ 这我都给你画出道来了。 好的， 这个当时这两个巡抚一个总督， 嗯， 都送普洱茶，而且呢，进贡的量都比较大，我说这大呢，就不是，以个位十位为单位，都得为百位为单位啊， 嗯， 一次就得是200元，200元就是200片，一元茶就是一片嘛， 嗯， 200元，200团，还有200瓶，瓶是怎么当的事呢？就还有散茶， 哦， 啊，有散茶，就是团、饼、散都有。啊，源源不断的向中央的政府，就是当时的清政府进行贡啊，进行上贡，土贡的一种。所以呢，有人说那普洱茶是贡品，那这话不抬杠， 嗯， 那的确是贡品。 好多茶都可以说自己是贡品 啊，可以， 对吧？ 可以，应该讲呢，这贡茶呀，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种土贡的内容。 嗯， 什么都可以贡，只要是你能运得过去， 嗯 啊，不坏， 当地特产嘛，就懂。 哎，对了，就是土特产品、 哎、 啊，就是土特产品。那么这表达的呢，是一种朝廷与地方之间的联系，或者叫联络的关系、 嗯、 当然它是优质土特产品啊，这个咱们不假，但它也是土产的一种。那但是你这个贡啊，它不代表着普及，啊，这个是两码事啊，这两码事，就是使用不代表普及，而使用的初期往往相对应的呢是不普及。 对，一般写着什么特供的，都是说明想告诉你在外面可能买不着啊，这属于某种秘密渠道，或者说是给特殊的人，然后他们才能用着的，现在你也能用着了，主要是给你制造一种优越感，说明就不普及，对吧？ 不普及，一定是不普及。你比如说啊，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你比如说这个鸡肉，这个人类吃猪的历史很早，吃鸡的历史就不太早，就不太早。你比如说这个为什么呢，它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鸡不好养，不好养。鸡呢长期以来都跟这狗差不了很多，就是各家都可以养，但没法大规模饲养。 对，一家一只两只的， 基本都是这个状态。 对， 你没有见过大规模饲养狗的，如果他不是干这工作的啊，对吧？ 对。 那在农村也是一样，这个是一个必备的，跟标配似的。 留着下蛋。 鸡呢基本可以下蛋，狗呢看家护院。 对。 一家呢一两条狗，有这么一笼子鸡，就到头了。 对。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没有专业的饲料，这是最核心的问题。鸡吃什么呢？鸡主要是吃米，鸡啄米嘛，这人的粮食还不够呢，那鸡吃什么呢？鸡吃不了，那咱们今儿说那走地鸡，走地鸡也是人工饲养，配合着它自己溜达，它也不能光溜达。 他们一般是这么喂啊，我问过一个我们那儿的农户，他们说他们那个家里喂鸡喂狗怎么喂啊？人吃剩下的，喂狗，狗吃完呢舔的不那么干净，因为咱们这人一般你给狗吃的那个，就咱们有主食有菜汤什么之类的那些啊，咱现在不说人家那个高级的养狗都给专门的狗粮什么，就是农村养，给完以后呢狗舔不了那么干净，狗吃剩下的再和点棒子面之类的喂鸡，或者今天剩的比较多就拿那个就喂鸡了。 就是、 一般是这么一个产业链。 对，还有点碎菜叶子什么的、都可以。所以这个鸡呢在当年来讲啊，它没法大规模饲养。所以这鸡虽然食用的历史呢什么时候就有呢，在中国说啊，在中国说大概就是西周就开始有了，但是是很珍贵的。那周王室要在一些祭祀活动里边用这个。老百姓还是不太吃得着。我给您举的例子什么意思呢？我就是说这个事儿啊，你比如说它的出现，包括它被一些贵族接受，到它普及下来，这个是需要过程的，而且有的时候需要很长的过程， 而且有的时候也普及不了。 对了， 是吧？ 有，你比如这普洱茶，就算是到今天为止算普及了，进行一些产业化，今天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普洱茶了。那但是这里边呢，由于刚刚的兴起，又由于呢各种说法都有吧，导致这普洱茶呢，有时候这普洱茶水真深，我跟您说还是这句话，这话说的不对，普洱茶的水不深，普洱茶的水浑，这两回事啊。深是没有多深的，但是浑浊而不见底，大伙看起来的时候就雾里看花了，所以我说你怎么理解这普洱茶呢？落实回咱们这节目，洛石辉这云南茶区，我说叫普洱相对论。这个普洱茶的很多问题都伴随着一个相对论的问题。你比如说生与熟。生茶与熟茶咱们上一回讲过啊，上一个周日我记得是讲到这儿了啊。 对。 生熟这就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生就没有熟嘛。你看它是相对论吧。你再比如说新与老。是吧，还是相对论。 对。 新茶与老茶。 对。 这还是相对论。 嗯。 你再比如说啊，还有还是新与老，但说的是树。说的是树。新树和古树。你看它又是相对论。 啊，这么多插头呢。 对不对 啊， 它都是相对应的，这两者之间可互相攻击啊。这两者之间可起码有一方一定要死攻击另一方。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呢？这样才有泾渭分明，才标明了自己的高级。 他得卖钱呀，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普洱茶的一个很重要或者是很有趣的现象。我把它归纳为叫普洱相对论。你再比如说丙和散，还是相对的。 哦， 还是相对的， 对 吧？这两者之间它也不同，它也不同。 哦， 所以咱们这节目呢，给您捋着捋着说呢，其实也是在说这个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说两者之间的关系。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这散跟丙的问题，还是普洱茶啊，还是说云南茶区，有很多人讲呢，怎么讲的都有。有人说这丙的不如散的，有人说散的不如丙的，有人说喝必须喝散茶，为什么呢？丙茶呢都黑了心了， 哦，中间加东西， 你也不知道吧？ 你 能掰开看看吗？他不许你掰开，他认为这不好，他散的说多透明啊，是吧？明明白白。啊，这么一看能看得明白，他说这散的一定是好料，丙的是不好的料，也有人呢不这么说，也有人说这散的呢不入流，这都是新喝法新玩法，你看咱们得丙茶， 对， 这七子饼，这多上讲究啊，这是原来的老喝法老用途，现在呢都为了零售好卖都改散茶了，它两者之间，你它凡是相对论的东西，因为两者呢要相爱相杀，没有了这个就没有了那个， 这俩也没相爱 啊，不，但 光相杀了， 谁也不能失去谁，失去了心就没有了老，失去了生就没有说的熟，是不是这道理？ 对，没有对比是吧？ 对，它什么叫相对？它就是有它，它才会成立，这两个是相对而成立的嘛，对吧？所以这就叫相爱相杀，不停的在互相攻击。 哎呀 但是不可能消灭对方。 哎呦， 是不是这道理？ 是是是是是。 哎，咱研究这么多年有心得啊，咱们得有意思。 研究出两性关系了， 哎，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你看这散跟丙，咱们今儿在节目里给大伙儿说说。说您到了云南，您去买茶，或者咱们去逛一逛茶山上看一看，到底是散的好还是丙的好呢？听我给你说啊，首先来讲呢，那什么茶做出来它都得是散的， 哎。 是吧？ 这 个没有任何的疑问。 对， 所以您到云南的茶山之上，请注意啊，因为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呢，条件好，精神头也足，还好个自驾游，开车自己访茶去了，找茶去了，这好多的啊，挺多的。自己到云南茶山上，包括可能也有朋友吧，当地朋友给带着，说这个农户这家咱朋友有认识的呀，或者就是同学什么的，这经常有。就去找人家收点茶叶，那个地儿您收上的茶叶，它 90% 的都是散的， 哦，没有压饼的机器，是吧？ 它也不必要，它就是卖这个毛料的，我们讲的叫毛料，这个名字呢，它就给您带出来了。您看，您做生意呢，您知道它有这叫毛利润， 对对对， 毛利润不是真正的利润，它是还得刨除了很大的部分，剩的叫净利润，那是您的。那就是说毛利润是还需要再计算的，返回来说，这个毛茶是还需要 再制作的， 再加工的，还需要再加工，它不是真正的成品茶。那在茶山之上呢，那普洱茶来讲吧，它进行的这种比较简单的采制，摘青，就是我们说的采叶子，采叶子摘下来以后呢，进行摊晾，摊晾到一定程度以后呢，炒青，炒青以后呢，再晒青，晒青完了就基本是你看到的这个毛料了，这毛料茶，毛料茶它当然就是散的喽，是散的了。他说这能喝吗？你到茶山上看看，他们都怎么喝？也是一把一把的这么抓起来怎么喝？这个叫散料。那怎么去认识和看待散料呢？咱们讲一讲啊，到底它好与不好呢？我有没有买它的必要性呢？这是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来讲，毛料是制作成品茶的基础，这是肯定的。所以优质的毛料才能制作出优质的成品茶。这个没有疑问了。那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那个底子都不好，你后边再怎么做也不行。所以这毛料里边它当然也分三六九等，好的毛料，到现在咱们说就是火一点的那种普洱茶的毛料，非常贵，也是非常贵，上万一斤， 哎呀， 很正常，很正常，大几万一公斤也有， 哎呦， 都有，

就是一种制作的手艺。 嗯， 这手艺还分两部分，哪两部分呢？那就是制茶的手艺和你泡茶的手艺。 哦， 啊， 明白了。 制茶是对食材的一种初加工。 嗯， 你那泡茶是对食材真正的烹饪。 嗯， 那说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咱就从这角度理解这问题啊。 对， 你就说吃这鲍鱼，我就说这道理差不多。老说那澳洲鲍鱼啊不值钱， 嗯， 确实是没有那个咱们这个是吧， 嗯， 这个好，没有咱们这值钱啊，这个挺便宜的，但是好厨做出来呢不难吃， 哎， 也不难吃， 嗯， 那也是吧，你给我什么好鲍鱼，我做出来也没它好吃， 嗯， 我就老讲这道理， 嗯， 我是让我这人就是粗糙， 嗯， 我吃那鲍鱼，我说这真好吃。人说这是澳洲啊，我说你管那什么鲍，它好吃不得了吗？你就，嗯，你不要迷信于前面那半段， 哦， 你得迷信那结果， 嗯， 是那口感到位了，是不是？我认为就可以， 嗯， 你看我在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它一些馆子呀，人家为了控制成本， 嗯， 人家也明告诉你，我们这鲍鱼那都是澳洲鲍鱼，啊，对，因为离得也不远嘛， 嗯， 但是人保证的是。人家后边那调味和那烹饪的那手艺，你吃的不是来这儿吃我这个了吗？ 嗯， 吃我这张大厨李大厨对，嗯，其实你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张大厨李大厨对鲍鱼的理解 啊。 要我的想法就是这意思， 嗯， 是吧？你要吃鲍鱼，你就上海里咬去不得了吗？你上这儿较什么劲 啊？ 哎，我举这例子回到茶上说这观点呢，就是说你不要过分的迷信于原材料。 哦， 它有没有重要性呢？它是有重要性的。 嗯 啊。或者说你都让张大厨做，许咱们这边这个海域的这个呢，他做出能比这澳洲这好一点， 更好吃一点。 哎，对了对了， 嗯， 但是如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食材，不同的烹饪， 嗯， 它是没有可比性的。 嗯， 它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食材也不一样，手艺也不一样，这两者之间怎么比呢？那就最终比一个好吃或者一个好喝。 嗯， 你前期的那个比呀，没道理。 嗯， 那是没有道理的，茶也是这个意思。说这个原材料，原材料的骨数量好不好呢？骨数量应该讲口感是不错的，啊，不错，不错有道理吗？啊，有一定的道理。你比如说最关键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茶树的根系比较发达，啊，树多大别往上砍， 嗯， 树多大往下砍， 嗯， 不砍这树你永远不知道这树多大， 嗯， 有人说是鼠年轮吗？不是，你得刨这根， 嗯。 这个任何的植物都是一样，这根往出一翻，你就看出这个植物老不老了，哎，对吧？为什么说这个人在某某地方说根基很深？ 哦， 啊，搞很多年的根基很深。 哦，用在了这儿， 有没有道理？ 有，太有了。 你上边看着不起眼， 嗯， 实际上下边这根儿已经扎下去了。 哦， 你想扳倒它，这是很难。咱电视剧老看这字儿， 嗯， 是吧？咱说这个某某某。这个古装剧里边老有这个，嗯，哈，说他在朝中根基很深， 嗯， 啊，我一般老看那纪晓岚跟那个和珅，老说这词 老用在和珅身上， 哎，对，老说这词儿， 嗯， 像不像这道理？我觉得挺像的， 嗯， 植物也是一样， 嗯， 植物也是一样，真正的老的植物啊，你不要以为它拔多高就多老，说多憨就多老，憨就是粗啊， 嗯， 咱北京土话的憨， 嗯， 这是表面现象。这和树种也有关系，这和它所处的这个位置也有关系，就是说它的地理环境，它是不是一长这么大，这植物都有应激性。 嗯， 它一看没有这地方，没有这空间，然后长这么大， 对， 我也缩着， 嗯， 我也忍着，我也能小点小点，是吧？ 嗯， 这都可以。那根是真正往下扎的，那真正老树啊，我见过那树头，就讲树头翻上来这根， 嗯， 真是扎得很远。 嗯， 而且很深，就是广度跟深度都很大， 嗯， 你这样的话，这样的根系，这样发达的根系，从土中抓上来的 营养物质多， 主要是矿物质， 哦， 是非常多的，那肯定能够在它的叶脉上叶片上有体现， 哦， 这肯定是有体现的，这不假，就是 但是是不是得考虑到它损耗的问题啊？ 什么叫损耗？ 你看啊，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他抓的少，但是呢它消耗的也少，对吧？你老年人可能他自身就损耗了好多，他得供给自己的活着呀， 嗯， 对吧？那他能给他是他吸收的营养物质多，但他自身消耗的也多，最后他长出来的可不见得就比那个新树含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那么丰富。他们做过这个

就必须回到县城那有住的。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谁家都得有个十间二间客房。 哎呦呵 啊， 都改了农家乐了是吗？ 哎，对，但就是人也不经营，人就是给那个来看茶的来住。 哦，说明有需求啊。 哎，人多呀，接待量也大呀。而且呢，你说那条件怎么样呢？就是起的那种二层楼，也很窗明几净，四白落地，地上都铺着瓷砖，一屋里俩床，一屋俩床标间， 对， 能够热水洗澡，那不就可以吗？ 那相当可以了， 啊、是在山里不就算可以？你就不用再出来了，你就不用再四个小时再开出来啊。那你说这环境好不好啊？那这刚几年呀，这家家户户都能起来了。 哦，说明这棵树真是摇钱树。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对啊，他整个这个家庭条件，经济状态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个是一点都不假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就是过度的火热啊所带来的这种浮躁，这种浮躁，比如说价格的不断攀升，价格的不断攀升，那这个价格攀升啊，它还不是卖茶的，它从原材料层面就是鲜叶就很贵了。 哦，真的呀。 它是鲜叶程度就很贵，一层一层再往上加，一层一层往上加，原材料的涨价，再有就是一些不断有新的说法的产生。 哦，比如呢？ 那比如说古树茶，比如说山头茶，比如说某某村寨， 哦， 你挺火了， 就各种造概念是吗？越来越往小了造。 就是往，反正是要造，大了小了这不一定，就是要造出新的学说，新的概念，新的玩法，这个在这几年我们在云南茶区看呢，可以讲是层出不穷，那当然再往后，那就是质量上的这种参差不齐，啊，这个现象也是有的，而且也比较明显，看起来也比较明显，就比如说我们讲的是不是有假冒，和伪劣。两个概念，假冒就不是这村说这村，这就叫假冒。本来一百年说五百年，这就叫假冒。对吧？ 对对对， 跟你宣传那不符，这叫假冒。伪劣呢，就比这更次。伪劣是不是这茶愣说这茶，不是这工艺愣说就是 这 工艺 啊， 不是这年份我愣给做出这年份。 哦， 这不就叫伪劣了吗？ 嗯， 所以说就存在了这两个现象，就是假冒。与伪劣，这个现象都有，再有呢，我们看到呢，就会大部分的朋友啊，也到不了茶山， 哦， 是吧？ 确实，你上去真的是太费劲， 那这没有什么可玩的，说实话，你去了，很多人都说跟我去，你去一天你就无聊了，就下不来，你在上面瞎折腾，这。那可不也没有个景点给你看，你在上面待着是不是？一会儿踢踢狗，一会儿撵撵鸡的，你老乡家的祸害，这都是啊，很枯燥。那一般的朋友呢，接触茶在哪儿呢？就是景区，是吧？咱们还有点时间给您讲这个景区的这事儿，那云南现在是旅游胜地， 对 啊，昆明、春城啊，鲜花最多了，看看，交通也方便。昆明现在据说要打造这叫什么？是西南交通枢纽啊，是什么概念？空港 哦， 就是很多都要在这转机， 嗯， 是吧？你看整个的这个昆明的这个机场啊，最大，说是亚洲最大吧？ 现在改了是吗？我过去前些年去可没有那多大。 你去那老机场，那在城市里的那个 啊，对对对 啊，现在这长春在外边，特别远，离昆明极远，好几十公里 哦 啊。这机场大，我这儿净误机啊。这个， 对，昆明那地儿老有雷雨。 不是我误机， 是谁？ 我从这我下来，比如说我得转机啊，我从这停机坪这个口下来，再走到这边去，20分钟。 哦， 好，真远、 就是因为太大是吧？ 太大，真大，那是真大。且走呢，还有 不给你提供个电瓶车之类的吧？ 要钱。啊、他那有那叫 抠搜的， 要钱。他那个，我就是很多的朋友呢都在这儿转机，去到地州上面，还有一些呢去东南亚都在这儿转机，转机的飞机不也很多吗？因为从他这儿，你从昆明再往这边飞，你不管是咱比如说去吴哥，这柬埔寨的啊，越南的河内，